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在教会圣经新约圣经813页。OK， 如果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上帝的话语，由我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基督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叫我们成了乐意学习你的话语，甚至熟悉你话语的人。今天这段经文应该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天父，我特别求你就在这段经文之中，不要叫我们中间有人因为熟悉而忽略这中间特别奇妙的地方。也求你帮助我宣讲你的道，也求你帮助人，你的儿女，还有甚至不认识你儿子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听到那真正的福音，因而认识你的儿子，因而得着永生。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路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记录耶稣呼召他第一批门徒，或者耶稣呼召西门彼得这个人，或你可以说这是西门彼得他信主的经历。这件事发生在耶稣公开事工的起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那时候因传道医病赶鬼而名声传遍了加利利周围地方的那段时间。路加记录那天早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还有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也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21章。地点应该就在加百农附近，当天是工作日，不是安息日。耶稣在室外，不是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我想那天湖边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很适合户外活动。众人拥挤耶稣，为什么？因为要听上帝的道。所以那天对我们的主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因为还有什么比人想要听到更另一个传道人振奋的了。但是群众似乎过度的兴奋，以至于耶稣没有讲到的空间。最近有许多人在讨论什么是复兴。我想如果人们要这样子迫不及待的想要听上帝的道，应该是复兴必有的记号。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就是停靠在岸边的渔船，在大约40年30几年前，1968年， 有一艘在耶稣时代的这样子的渔船，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落出土，地点可能就是当时的加百农。这个船长大约 8.2 公尺， 8.2 公尺，也许就是这间很小教会的长度，宽大约 2.3 公尺，可以载十多个人，但是平常在打鱼的时候，大约需要有五个渔夫在船上作业。这种船时常在新约里面出现，不下50次。他在耶稣的事工中其实扮演蛮重要的角色。耶稣时常上船教训人，或者用船旅行，或在船上，他还在船上做什么？ 睡觉。 Yes。那天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应该就在附近的湖里面洗网。这是渔夫打鱼之后的后置工作，他们需要洗网、补网，然后晒网，再收网到渔船里，好预备晚上再出海捕鱼。其中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耶稣已经去过西门的家，或许他当时正住在西门的家，他上西门的船，请他把船撑开。这是耶稣那天对西门彼得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件事却打断西门手中当时他正在做的事，就是他在洗网。我不知道那些渔夫们那天早上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他们的岸边会有什么的想法。他们当时是在工作，他们并没有想要听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以为然。就像我看到假日涌入普里进香团大量的游客，我会不以为然，或者也许我天生使然，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很多的人，像在好事多里面。我如果是渔夫，我那天早上会想快快结束我手中的工作，好回家休息。任何正在工作的人应该都不会喜欢众人涌入他们的工作场所，特别是你快要下班的时候。难道耶稣不能去别的地方布道吗？或许耶稣以为他有权要求西门为他做这件事情，毕竟他曾经医治好西门的岳母。耶稣上了船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耶稣好几次这样子上船，在船上教训人。或许在水面上船身的效果特别好，至少他在船上不会受到众人的拥挤，坐下来就是当时老师们在说教的时候的姿态。我好奇众人那天是站在岸边还是坐在岸上，肯定当天是风平浪静。在岸上有人听到，在那艘船有一个人讲道，在水里面有打鱼的人在洗网。路加没有告诉我们那天耶稣他讲道的内容，只说耶稣他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不太确定西门彼得那天是不是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听耶稣讲道。如果西门彼得那天他也听到，我好奇能够专心吗？他前一天晚上彻夜工作，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在主日之前会很忙熬夜。我想那天早上的太阳应该很舒服，岸边的微风很宜人。那天早上西门彼得如果偷闲，一边听到一边打瞌睡，应该是很幸福的事，不是吗？你们中间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不论如何，西门彼得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要信耶稣。我们中间也许也有人有这样的信主经历，你可以像西门彼得一样，你可以说得出来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早晨，在什么情况之下，在哪里，在那岸边发生了什么事，你信主耶稣。 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那天耶稣对西门彼得提出的第二个要求。这要求是命令式的语气，他命令西门彼得做这件事。正常的回应是：“哈，傻眼。”有没有一点超过耶稣？你有没有高错啊？让我们想一想，这个要求其实在各个层面上都大有问题。耶稣凭什么要求西门彼得再把船开出去？因为显然的，这船他们才靠到岸边，这表示西门彼得，不只是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同伴要重新回到船上，重新上工。耶稣又不是老板，只因为他曾经去西门彼得家吃饭有交情，曾经医好他的岳母吗？耶稣又凭什么告诉西门彼得去哪里下网？他懂吗？他怎么知道？他又不是渔夫，他是木匠的儿子，他的专业是传道。我们的主耶稣应该做一个好的新加尔文主义者 ，Neo Calvinist， 就是非常尊重人职业领域的专业。渔夫的专长就是他们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下渔网。没有人会喜欢某个素人甲来到你的工作场合，指指点点叫你做自己专业的工作，就像。我不会喜欢你们来指指点点告诉我怎么讲道或要讲什么道，就像你们不会喜欢我来指指点点告诉你们该怎么 I don't know 做咖啡做早餐或者卖保险或者写程式等等。西门说夫子，这是对拉比的尊称，显示西门彼得对耶稣有一定的尊重，也明白耶稣说的话有一定的分量，他需要尊重耶稣说的话。只不过我们整夜劳力，在加利利海彻夜打鱼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你是整个晚上重复的撒网拉网收网，是非常耗体力的苦工，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中文的翻译打着什么其实就直接翻译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打着。Nada， 一条鱼都没有。So, 西门彼得的回答如果你要用英文表示就是 Sir, with all due respect， 那中文的话就是大人啊，或代人，代人。容我直言，恕我直言，言下之意就是你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要求，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让我们思想这个回应来自这个人西门彼得，其实也是极度不合情理的回应，不是吗？在新约里面除了耶稣和保罗之外，我们对西门彼得这个人大概最熟悉他了，最了解他的个性了，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天生听话的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也不会回避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甚至会责备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彼得那天为什么依从耶稣的话？或我们应该问他怎么可能会听从耶稣的话？我一般坊间水深之处的教导就是彼得他顺服就蒙福，但是重点不是顺服就必蒙福，或只要你愿意听话去水深之处就必得着很多鱼，这或许都没有错，但重点是人怎么可能会顺服，人怎么可能会听从耶稣的话？西门彼得那天早上怎么会听了耶稣的话 就信服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你当初是怎么听到耶稣的话？居然信了他的话，就信了耶稣。西门彼得就是在那天早上信了耶稣，不是吗？虽然他半信半疑，尽管他也不知道信耶稣的话会有什么结局，但是西门彼得依从耶稣的话，他就效往。我好奇彼得他自己之后回想那天所发生的事，他会觉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神迹？是他自己对耶稣说：“但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还是那天捕到的鱼？耶稣那天对西门彼得说了，他身为一个打鱼的人，身为有西门彼得这样个性的人，最不可能听从的话，好叫彼得信主，在人不人。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居然他信主，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或直接翻译就是网已经在裂开了。也就是说，那些渔夫从来没有捕过这么多的鱼，他们的渔网负荷超过负荷范围，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有人讨论这是所谓知识上的神迹吗？就是耶稣他行这个神迹，因为他知道鱼在哪里，还是这是能力上的神迹？就是耶稣有能力变出那些鱼，或者把那些鱼赶到网子里面去。不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特定、非常特别、有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目标的神迹。这首要是为某一个人所行的神迹，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段经文之所以精彩，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正因为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有这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常情，西门彼得应该求耶稣留下来，就像之前众人们想要留住耶稣，不要他离开他们，这是经历神迹奇事之后人之常情，应该最合理最本能的反应。或许西门彼得也在那之前要留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的人群之中，那天他更有理由要耶稣留下来，毕竟他是听了耶稣的话，就捕到他一生所捕到最多的鱼。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这样的神迹应该多多益善，能够行这样神迹的人不可多得。啊，他才是专业，他真的是大师，夫子你也可以翻译成大师。啊，应该邀请他入股做合伙人，好好干一番大事业。哇，这是一般人最合理的反应，这也是基督徒参加特会的心态，也是西门彼得按照他的本性应该有的回应。只不过那天西门彼得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行事。路加说西门彼得看见，但并没有特别说明他看见什么，他看见鱼，看见神迹，还是他看见行神迹的那一位？他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神迹本身并没有叫西门彼得信耶稣，却辅助他那起初非常非常极其微弱的信心，叫他不仅尊称耶稣为夫子或大师，更使他认耶稣为，注意他的称呼不一样，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这个主不仅是当时犹太人对人的尊称，更是以色列人称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名号。那你熟悉经文的犹太人马上就知道路加在这里写的是什么，马上就可以认出西门彼得那天早上的反应。这是一个人来到圣哉圣哉圣哉全然圣洁耶和华上帝面前的反应，这是人眼见上帝的反应，就是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边写，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什么？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也是约伯对耶和华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西门彼得的信主经历，或者他的蒙召历程。他听见主也看见主，从某方面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戏剧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就如你我和大多数基督徒信主的历程一样，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开始。彼得有非常非常微弱的信心，非常微弱的知识，很微弱的顺服，很微弱的悔改，但那又如何呢？在彼得不能的，上帝能。上帝居然叫彼得这个人信他的儿子。彼得的信心在微弱，那也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他的知识在微小，他认耶稣为主，但是他还要必须学习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但彼得那微小的知识也是上帝所赐予他的知识，他的顺服是非常的软弱的，那种半信半疑的顺服。但这也是必然，也是圣灵那天在他心中所运行的顺服，否则彼得这个人根本不可能说我就依从你的话，因为你说了我就下网。而且这极其软弱的顺服还要成长，甚至他之后要三次不认他的主。而悔改，彼得的悔改，有人会说彼得，西门彼得那天其实没有悔改。我会说，从来没有经历悔改的人才会说西门彼得那天早上没有悔改。彼得的悔改是的，是那么的软弱，他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离开他，因为他认知他自己是罪人，他不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不配有耶稣做他的主。或许他应该更刚强一点。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人的软弱，如果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悔改，定义上就是软弱的。真实的悔改就是软弱的，就是认知我不配。就像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正因为真实的悔改是上帝所赐下给人的，所以这也就是彼得他之后自己会说，是可叫人得着生命的。彼得他之后会明白悔改是恩典，因此他认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彼得那天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认罪？他有没有转向上帝儿子？他有没有撇下他自己之前的生命，转向跟随耶稣？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人了直接翻译就是你要活生生的抓人了，捕人了。这不是像捕鱼，这是其实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 这不是捕鱼，我要你捕鱼是什么？你不是要捕活？也许捕活鱼，我要做生鱼片。也许这是捉捕人，好叫人得着生命。就是西门彼得他自己那天被耶稣活生生的捕食。就得人来说，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专家。西门彼得不过是当时什么都还不懂的学徒。但是西门彼得也是在大师门下受教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说：“西门彼得，你要得人了，他就会得人。”西门彼得从来没有捕过那么多的鱼，但是那些鱼算什么？那短短3年之后，在五旬节，他一天就要得3000人，之后在耶路撒冷。还要得5000个男丁，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这段经文最不合理的地方。你会说那几个打鱼的人？得着一个打鱼的人想要的，他们那天达到他们事业的高峰，却撇下所有的。这就像你嘛，你向上帝求，努力求，不论你求什么，不论是金钱还是名声还是地位还是爱情还是家庭还是健康，不论任何的祝福，你得到这个祝福，你得到这一切所有了之后，就在那一刻，你撇弃你所有的，这全然不合理，会叫世人质疑你信上帝干啥呀？毕竟你信这样的上帝有什么用？除非撇下所有。除非撇下所有，就得着比这所有更好的、更美的、更永久的祝福。所以最后让我们问，西门彼得那天听主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的深处，他到底得着了什么？他得着了鱼，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鱼，前所未有之多的鱼，但是他最终他没有鱼，他撇下了鱼。哦，他得着了人。是的，那天之后，西门彼得，我们知道他要得着人，而且要得着很多的人，但是得着再多的人也没有用，除非他得着人的主。我们都特别喜欢水深之处，我们也特别喜欢分享水深之处。我们以为水深之处必有大福，是的，水深之处必有大福。耶稣那天叫西门彼得开船到水深之处，要他得着什么？因为主耶稣他那天将自己赐给西门彼得，这才是最不合理的事，也是最精彩的事。上帝的儿子将自己给了一个打鱼的人，是个罪人。彼得那天认耶稣为主，3年之后会3次不认主。他那天要主离开他，哦，主耶稣之后也确实应该要离弃他，但是幸好主耶稣从来没有听西门彼得的话，反而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西门彼得那天开船到水深之处所得着的，是一位宁可舍己，也永远不会舍他而去的主。就算他软弱，就算他懦弱， 就算他离弃主，他那一天不明白他跟随的是这样一位的主，但是他后来就要知道，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知道这样的主。三年之后，彼得和他的同伴们会回到加利利的海边，可能就是在同一个这个岸边，他们会再次上船。你可以说重操旧业，彻夜打鱼，再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有打着，没有一条鱼。耶稣再次告诉他们：“哎，你们要到那里撒网，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再次撒网，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约翰有告诉我们153条。所以彼得起先没有认出耶稣。因为那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但一旦他认出是主，一旦他认出是主，彼得他那天的反应是迫不及待来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姐妹也是非常奇怪的反应。如果西门彼得之前是个罪人，那么三年多之后，他更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大罪人。毕竟是他三次不认主，我不认得那个人。但是三年之后，西门彼得他知道主没有不认他，他的主也从来没有离开他，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是西门彼得的主。弟兄姐妹，彼得信主的经历非常的奇特，但是其实也非常的平凡。我们或许没有一大堆鱼叫我们认自己是罪人，认耶稣为主，但是我们都认自己是罪人，认耶稣为主，不是吗？你是基督徒，你就认自己是罪人，认他为主。我们都得到同一位主，不是吗？一个有基督的灵在心中工作的人，也必然认知自己是多么不配来到主的面前，也必然呐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不是一个罪人本能的反应，一个罪人本能的反应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但这却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罪人所有的本能反应。但这也不是他最终的反应，因为最终我们不是看自己，我是个罪人，我们也不是靠自己行事，我们的目光聚集在我们所得着的那一位主身上，就像西门彼得那天所看见所得着的是主耶稣他自己，而得着主耶稣应该叫一个人撇下一切跟随他，应该非常的合理。那天打鱼的人，那群人不是笨蛋，撇下一网，那一网破纪录的鱼，在世人眼中他们或许是笨蛋，但是他们撇下一切，我要得着基督。这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必然做的事，也是唯有圣灵在人心里动工，叫人看到耶稣之美之好，才可能发生的事。弟兄姐妹，或许你今天拥有一切，或许你向往水深之处的祝福，但是你必须有撇下一切的心智，才真正得着水深之处的祝福，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只是说要得着水深之处的祝福，你必须舍去水深之处的祝福，就像西门彼得那天撇下那一网子的鱼。如果西门彼得他留住了那一网子鱼，我们不会说他蒙福，我们反而会说这家伙是受大咒诅的人。上帝儿子主耶稣来到他面前，他居然不要他，宁可要鱼也不要耶稣，而你呢，弟兄姐妹？ 你怎么说？阿弥，人怎么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Yeah，你是有鱼，还是有耶稣做你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得人的主，他先得着我们，我们就得着他。我们不配得着他，他却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拥有一切；有了他，我们才可能舍去一切。天父，帮助我们总是定睛在他身上，叫我们总是凭着信心之眼看见他。就如那天西门彼得在湖边看见他的主。为了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